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想唔想嚟多聽？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如果啱啱听节目的呢会比较惊讶，就是为什么你不停聽到有唔同嘅歌咧，嗱我重申一次，我哋今日唔係呃鐘，不過 唔係鳩做， 唔係鳩做嘅，因為你睇我哋揀啲歌，全部都好有意思嘅，即係嗱，呢一首歌咧就十六號愛人，作詞咧就黃偉文啦，作曲咧就呢個翁偉瑩啦，咁咧就容祖兒曾經一首都幾 hit 嚟嘅，我知道其實在座咧有部分主持就係冇聽過，或者係好少聽本地流行曲，咁但係 呢只我聽過， 呢只聽過係嘛？ 我聽過， 呢只真係好絕韻。即係有啲聽眾一聽嘅時候已經留言就話一變四，四變十二，來到這裡更加諷刺啦。咁然後做咩？我以前是冠軍，怎會刮做後備愛人？跟住就變，然後仲有句咩？上到最高，逐漸滑落谷底的岩。咁啊，仲有啊好多啊，呢句仲要啊，仲一句 望見未來，雙腳已在站。 係啦，仲有嗰個咩，連跌到四五六七都會默韻，引了你，你咁薄幸，能叫我跌到永不超生。嗱，呢個真係我哋反萬聽眾嘅共同願望嚟嘅，呢個 係。呢首歌要改名啊，因為有啲網友留咧就係十六唔夠啊，要十八， 十八 降班啦，仆街， 九啦，不如就又超七變十九。 其實我諗呢只歌咧，如果將嘅歌有幾句歌詞改一改咧，我諗成隻歌已騎劫咗過嚟啦。 係啊，已經可以，已經可以俾萬 大聯盟花太多心思去作，可以哇！一隻可能係反萬大聯盟嘅主題曲，可以揾翻我哋可以。 我有之後又去阿探長度錄啊， 有係咪啊？咁啦， 我哋要我 愛逼嘅， 我哋要 啦。 唔係， 你叫我好撚難做啫。 你係咪咯？真係冇講呢啲。 sorry， 喂。咁不如咁啦，我哋一路都喺度笑鳩佢，就話而家係點，而家係點。其實我覺得有啲嘢要回首下嘅，真係。 係。咁啊，如果講起呢個曼聯咧，我諗真係絕對唔少得雲二五啦。尋晚 hat trick 個幾撚威啊 ！hat trick 完之後又斷腳。 歷史任務已完成， 知我撚唔撚知佢想點？可能下一個 round 嘅歐聯冇佢份啦。咁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球員，佢都算驚撚點㗎啦。 係。 即係可以去到邊隊就話自己係邊隊忠實嘅擁趸，然之後咧去撚到第二隊之後咧就可以完全為咗冠軍忘記以前對以前冇隊嘅付出，係咁、甚至乎係將自己嗰個勝利咧，即係將自己嗰、那個loyalty 咧就放棄咗，就壓落去冠軍嗰度。係咁我相信，但係而家咁樣樣咧，冠軍又冇啦。其實有啲人可能覺得曼聯仲可能係捧歐聯冠軍之下得到歐聯資格，有啲萬迷都可能仲係咁諗嘅。 係 咁好多，尤其經過琴晚。 係咁，我想知道我諗，如果今次歐聯啊，唔好意思啊，即係出埋局之後咧，我好撚相信咧，來季咧佢都會更慘啊，阿雲狗。 係 即係，所以我又特登咧諗起呢個歌，因為我年紀比較大，我又 有幾大啫？ 二十三十我咪四十咯，即係而家啲流行曲好少聽，但我一諗起雲二五咧，我就真係冇可能今日唔點呢隻歌。留意歌詞，記住每一句歌詞你都留意，最緊要就係呢隻歌係我最欣賞嘅作曲家周啟生有份作嘅。咁填詞係殷葵，最主要嚟講咧，呢、這個主唱嗰個咧就叫宋禮勤。OK， 我哋而家聽下回首啊。 忘情默然离去，有所保留。我爱得深，我爱得真，全是错漏。谁人曾说，无穷誓言常有，我永不追究。只知道我在未来孤单中一个继续走。请不必再继续怀念往昔温柔，要是爱人离开， 讲开云九，我都有个古仔想同大家讲。其实咧，我哋有一啲亚迷咧，仍然好挂住佢。虽然我觉得佢哋真系好戇鸠，但系问题系佢真系会觉得琴日佢踢完就受咗伤啦。咁、其实咧就我哋有啲即系有啲血性嘅亚迷就会不停咁屌鸠佢，抵捻死啊，断脚啊，乜捻扯乜捻嘢。咁但系之后出嚟话算啦，走捻咗出去，何必要咁捻样去就鸠佢咧？但系我想同嗰啲即系呢啲咁。冇唔夠熱血嘅阿迷同佢講一聲，嗰啲咁嘅家產，呢啲咁嘅撲街，你對佢係冇撚用嘅。我哋只能夠期望嘅，只係可以你沒有好結果。 身份对调发生。 想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来让你清楚我当初尝到的折磨，你真心是清楚，如凡事有因。变得那么残忍，如果见你离开我，日子更快乐的过，我会伤得更深，余生也不甘心。今天仿佛是我生，即将痛在你心，身份对调发生。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没半点差。一像当天那自卑感，当天那无依感，都想徘徊憎你。来让你清楚我当初尝到的折磨，也真心是清楚，如凡事亦有因果。 喂，呢首真係 OK 啊！Even 點名要點俾雲佩斯，你沒有好結果。嗱，我覺得咁嘅，我哋做人好公道嘅，即係啲漫迷或者啲萬人強對我哋咁好咧。尤其阿迪啦，今日其實推麥客真係好辛苦嘅。 多謝阿迪， 阿迪真係好嘢嚟嘅，我真係要送翻首歌俾佢。 嗯， 呢首歌一定要送。 係， 係點解無啦啦會出咗聲嘅？唔關事㗎係嘛？嚇得我。咁呢首歌咧就叫做 Back to December。咁呢首歌其實聽落去好似同根本同反萬冇關係啦。咁但係要 recall 翻大家嘅 memory 就係喺上年十月中、十一月度啦。咁啊，漫迷的为首嘅迷咧，就见嗰排赢咗三四场之后就话 赢咗阿仙奴， 系赢咗阿仙奴之后就话圣诞应该会上到榜首噶啦， 系啦。 咁所以既然而家圣诞上唔到榜首，咁咪佛诞上榜首咯。咁但系个问题系球季都完啦，争廿九几分就真系即系输得很远啦，好似头先嗰首最少资格话斋。所以我觉得咁样，我冇时光机，但我送翻首 Back to December 俾阿迪追翻，即系。同榜首去差距。 I'm so glad you made time to see me. How's life? Tell me how's your family? I haven't seen them in a while. You've been good, busier than ever. We small talk, work in the weather. Your guard is up and I know why. Because the last time still burned in the back of your mind. You gave me roses and I left them there to die. So this is me swallowing my pride,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saying I'm sorry for that night. And I go back to December all the time. It turns out freedom ain't nothing but missing you, wishing I'd realized. I understand. But this is me swallowing my pride,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saying I'm sorry for that night. And I go back to December. It turns out freedom ain't nothing but missing you, wishing I'd realized what I had when you were mine. I go back to December, turn around and make it all right. I go back to December, turn around and change my own mind. I go back to December all the 嗱，我哋真係唔係呃鐘，啱聽直播嘅朋友，我哋唔係呃緊鐘，我哋呢一個鐘呢係不停播歌呢係抽爆啲盲牛嘅，陣間就會入正題㗎啦。不過入正題之前呢，咁不如阿夏薩特好似仲有首歌想俾大家㗎喎。 係呀，一首王菲嘅歌啦，咁樣叫償還嘅。咁就係咁耐風流就有咁耐咗，咁就以前即係爭埋爭埋嘅，就而家就開始清啦。 開始清就開始啫， 而家開始，即係開始清，開始要還啦。今季都好啊，起碼有個中上游啦。下一季會點呢？真係唔知㗎喎。 即係十八層嘅地獄裏面嘅第一層，而家只係 第一層。 而家 Candy 回歸啦喎。 係啊，係我翻嚟啊，我 頭先搞咩啊？ 头先要搞其他 嘢，搞东搞西，搞呢搞路咁啦， 梗系搞女啦，系 上环啊，系嘛？去埋上环翻嚟入正题啊！ 进化上贴身素雅，怎会当寻常？从未听你的舞姿，撩动花瓣的声响，从未真正放手，所以以为拥抱会漫长，偿还过才如愿。未曾尝清这心愿，星不会转，火不会穿，因此抬起胸继续相恋，常怀过才如愿，闭着目承认故事。